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十五集。 千姿，你为什么能站起来了？ 孟千姿一怔，都没敢立刻回头。他低头去看自己的右腿，这右腿像是脱离了他的身体，有了自己的想法。被这句话一问后，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心酸和委屈似的，开始和孟千姿作对，撂挑子不干了。孟千姿觉得伤口处隐隐作痛，像有无数带着纤细疼痛的蛛丝顺着肌肤的纹理蔓延，整条腿有点虚，有点晃，有点支撑不住他右半侧身子。当然，又或许只是剧烈打斗之后药劲儿过去了。 是啊，孟小姐，前几天你不是还坐轮椅了吗？ 哦。 孟千姿敷衍地应了一声，转身去看，还真是僵练。他被陶田扶着，有些立不稳，一只手正抚着喉头，左边肩膀到衣襟一片血污。 你受伤了？ 哼，命还在，很不错了。 孟千姿点了点头，顿了顿，似乎忘记自己点过头了，又点了一回，伸手扶住就近的石头，忽然就想坐下了。他环视周遭， 就这两个，不是还有个射箭的吗？ 就这俩，本来还有个螳螂人，昨天带走了尾镖，没再跟来。 哦，看来那个螳螂人处置了尾镖之后，一番军训，半夜回到了洞穴，正被我给撞上了。 鼻端依然飘着各种气味，以这山谷里的最为血腥浓重，越往外去就越舒淡清朗。孟千姿背倚山石，慢慢滑坐下去，又指了指不远处，问道： 美云怎么了？吓晕了吗？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参战了。 说着一溜烟跑了过去，把尚在昏迷的邝美莹背了过来。孟千姿先向几人简单交代了一下目前的伤亡情况，几人听说司机逃生，围标获救之后，都长长舒了一口气，都觉得这两天虽然遭罪，但是命至少还在，这倒也不赖。事儿还没完，孟千姿把经纬位置发送出去之后，又拨了冼琼花的电话，幸好早先已经安排山鬼去救援围标了，那部分人救了围标之后再到这头来，应该不会耗时太久。陶田其实不认识孟千姿，孟千姿的照片也不可能在山户间到处传阅，只是看到他背着山鬼箩筐，神棍又对他很客气，称他孟小姐，心中先有了嘀咕，后来听他打电话叫了一声七妈，顿时心中透亮，又好生紧张，瞬间手足无措。怕什么来什么，孟千姿打完电话，先抬眼看着陶田。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陶田赶紧点头。孟千姿示意了一下那个被割喉的男人。 刚刚我看到你在试图拉他，是在干什么？嗯？ 就是，江烈伤得很厉害，打不过他，那人去抓他伤口，还掐他脖子，我想去帮忙。 我只听到你哭叫的声音很大，试图拉开他，就你们的体型对比来说，三个你也拉不开他。 这是在训人吗？ 照你这帮法，时间再久点，江恋就被掐死了。你该去搬块石头砸他的太阳穴，或者抠他的眼，踢他的那个地方。试图拉开又不是拔河，你自己想想，这么救人，人是不是就让你给救死了？江恋死了，那人转过头来就对付你，你还活得成吗？ 神棍假装没听见，江恋也不好吭声。陶田眼圈泛红，不住点头。孟千姿看他那样子，又觉得怪可怜的。 其实我自己今夜之前，还不是连只鸡都没杀过。这次是你运气好，好运气不来二次，下次 你再遇到这种情形，希望你学会该怎么做。 说着把卫星电话递给他，又把枪扔了过去。 后援应该两三个小时就能到，你负责外围警戒，跟他们保持联系，必要的话迎一下。 是。 陶田接过了卫星电话就往高处跑。孟千姿看着他的身影，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，他应该没受什么伤。 有时候结局还真不能以实力强弱论，最先逃出升天的是那个普普通通的司机，没什么损伤的是陶田，战斗力最强的两个。江恋去了半条命，维彪呢，差点成了山裂缝里一具卡到天荒地老的干尸。过来，我给你看看伤口。 这应该是对我说的。 孟千姿拉开包链，头也没抬，江恋老实的蹭近。孟千姿拿着剪刀，咔嚓剪开江恋那狗啃一样的胡乱包扎，又一路剪开外衣。江恋先瞥了一眼不远处的神棍，差不多赶了一夜的路，两天没进食，又惊又吓的，神棍也累得够呛。挨着昏迷的邝美莹，双目合着，已然打上了小盹，脑袋一点一点的。江恋低下头，看着神情专注的孟千姿。 不容易啊，咱们千姿消完对头，安排营救，训过下属之后，终于想起我来了。 你又胡说八道什么？ 孟千姿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略偏了脸看他。两个人就这样，一个目光下瞥，一个眼尾上扬，你看我，我瞧你。看着看着，孟千姿眼眶发酸，偏过了头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江恋过来，一手搂住她的腰，额头抵住她的鬓角，鼻子嘴唇都紧贴着孟千姿的面颊。孟千姿吓了一跳，却也不敢推她，生怕手上没轻没重带到江恋的伤处。但眼见江恋那刚刚剪露出来的伤口被这样一带，牵动模糊的血肉，她头皮都有点麻，忍不住说： 能不能做好了包子啊？胳膊不想要是吗？ 就一会儿。 江恋倒也不是猴急，就是想跟孟千姿亲近一些，怀里有人，有温度，回应感实实在在，这感觉太好了。孟千姿没再说话，刚刚见面的兵荒马乱，人多事儿也多，他那一包揣着的无杂心绪无处安放，也需要江恋说的这一会儿去发散。他腾出一条手臂辅助江恋的背，但目光实在没法从他的伤口处移开。那一处真是流血堵脓什么的就算了，孟千姿心算了一下时间，生怕江恋的伤处已经感染或者肌肉坏死。再仔细看，越看越怪，心里一颤。 你是不是塞了什么东西进去？这几乎都要跟肉以及血脓长在一起了。 嗯，你下手就行。 这个手下起来可真不容易，孟千姿舒了一口气，单手摸索着从包里掏出注射针剂，先帮江恋局麻。江恋先还以为必然又要遭一回痛处，哪知肩膀处针尖一般的一点锐痛，紧接着那一处渐渐没了感觉，立刻猜到了原委，长舒一口气。 啊，真是科技改变人生啊。 孟千姿只觉得鬓边颊上都是江恋的鼻息和说话时的温热气息，又听到江恋发出的感慨，有点好笑。 什么科技改变人生，人家华佗1000多年前就有麻沸散了，你就这么趴着吧，别回头看啊。 孟千姿掏出封装的酒精棉，抠破了袋口，攥了一个给手上消毒，又把匕首柄咬在嘴里，擦干净妊娠之后，先去剃割碍事的干脓烂肉，然后心一横，攥住那破烂的布头一把扯了出来。尽管有局麻护航，江恋的身子还是止不住抖了一下，手臂下意识勒紧孟千姿的腰，又很快松开，痛吁着气倚靠在山石上。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，考虑到江恋这伤口太严重了，孟千姿把急救包全摊开，预备尽数用上。山鬼罗筐本就考虑到了进山应急的需要， 孟千姿这种级别的配置就更高。虽说都是小瓶装，但生理盐水、双氧水、洛河点等等还是应有尽有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破伤风针还是人破款。目前通用的破伤风针分马破和人破两种，区别在于是从马的血清还是人的血清中提取。前者比较通用，一般医院都能打，但打前需要皮试，还可能有致敏风险。后者就要安全许多，不过量少价高，不是所有医院都能打，还常常断货。孟千姿的急救水平虽然一般，但是步骤到位，药品上佳，再加上救援可期，大不了到时候让随行的医生再完善一下，所以他心中渐渐安定。忽然想起神棍之前的话来，他一边清理窗口，一边问着江恋： 美莹这样的还参战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才跟他们会合，话都没能说上呢。 江恋大致把之前发生的事儿跟孟千姿讲了一下，如何被当成死人，如何绝地求生，如何遇到陶田，又如何射伤了投石男之后逃走。只是反狩猎这事儿始于口头，终于口头，被证明只是空想。江恋的射箭水平只是普通，受了伤拖着一个陶田，夜色浓重，难于瞄准，对方不止一个人，而且还在穷追猛打。这种情况下能保全自己都已经是老天格外眷顾了。江恋只记得当时实在搞不清楚对方人数，旷野上又无遮无挡，只能拼命往山里跑。有时候好不容易在一个僻静处歇下气儿来，没隔多久远处窸窣声又响起，只能打起精神看准时机再逃。总之是那一夜都在山里兜转，不知不觉迷失方向，越逃越深，也曾暗暗叫苦，毕竟出事故之后重返现场附近最容易被救援，但事已至此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天亮之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江恋看到了追猎他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体型诡异的螳螂人，另一个是手提木棍，身形比围标还要大一码的壮汉。江恋一见心里就凉了半截，觉得敌我实力悬殊实在是太大，而且这两人显然吸取了投石男被射倒的教训，从来不在开阔处站定，偶尔经过也必然加快速度，让江恋即使有心偷袭也无从下手。如此筋疲力尽地耗费了一整天，入夜之后那个木棍男离开了，这给了江恋希望，觉得对方可能也是疲惫了，流露出了放弃追踪的意思。听到这儿，孟千姿摇头： 维彪跟我说那个投石男一直处于愤怒的状态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杀了一个还伤了一个，不把你揪出来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这其实也是好事儿，正是因为对方发狠一心想抓住你，才一再耽搁行程，反而为我赢得了时间。否则他们抓住神棍和邝美英当夜便出发，两天时间过去，山峰影的效果大打折扣，找起来可就难了。 哼，没错，确实没罢休，只走了一个，那个螳螂人还在，你也知道西北的山光秃秃的，没有太多地方可藏，他在高处一切尽收眼底，我们只能卷曲着不敢跑，也不敢有大动作。 饥寒交迫中，江恋和陶田又熬过了一夜，终于熬到那个螳螂人离开，两人大喜过望，还怕是忌，又躲了一阵子才现身，但到底心头忐忑，向着螳螂人离开的方向跟了一段路，就是在这段路上发现了邝美莹的头饰。 这是饵吧？维彪和美莹早就被抓了，而且听叙述，维彪两人和你们逃跑的方向完全南辕北辙，邝美莹的头饰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在那儿啊。 嗯，我当时也有怀疑是饵，但他至少暗示了一点，那就是美莹在他们手上。 所以你又跟了？ 嗯，换了是你，你能怎么做？ 也是，当时已经迷失了方向，不可能再回到事故原处，乱摸乱撞没有意义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盯紧邝美莹这条线了。这个螳螂人还挺聪明的，他知道你们就在附近， 与其费心去找，不如下饵来钓。啊，怪不得韦彪说螳螂人回洞之后，那个头饰男就让步了，即刻驱赶着几人上路。半途处理了韦彪之后，那螳螂人也没有再前行，看来是负责断后兼一直等着你呢。那你运气还挺好，居然跟住了，没被发现。 哼，哪有说的这么轻松，一路磕磕绊绊，尽量去寻找蛛丝马迹，但还是没跟住。凑巧的是，远远的忽然听到了美英的哭声和神棍的嘶吼声。 那一刻正是韦彪被螳螂人带走，邝美英神棍不顾一切上去阻拦的时候。江恋没能看到发生了什么，却依据着声音定位，带着陶田偷偷绕到了他们前头，预备着在合适的地方偷袭。他指了指周遭， 就是在这儿以逸待劳，准备偷袭来着。我这准头只能等对方走近了才敢下手，但是他们渐渐走近之后，我才发现少了一个，当时就觉得不妙。 他们早有防备，反偷袭你了。 孟千姿想起片刻前看到的那杆射歪的箭，江恋苦笑默认。孟千姿正想说什么，不远处的神棍肚子咕咕叫了几声。说来好笑，神棍没被两人说话声吵醒，没被冻醒，反而给饿醒了。不过这几声肚子叫倒是提醒了孟千姿，赶紧把包里那几根能量棒拿出来，拨开一根递给江恋，又扔了一根给神棍。 你是怎么被抓住的？ 我是很快被抓住的。 什么嘛，具体的呢？ 我既不能打又跑不快，那当然很快就被抓住了。具体就是被一棍子给打晕了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韦彪他们两个人已经在边上了。 好吧，神棍这逃生经历还真是乏味可陈。 孟千姿下意识屈起手指点数着， 射箭的、投石的、螳螂人，还有那个使木棍的，是不是就这四个？ 应该就这四个，我只见到三个，那个射箭的我都没见着。 江恋正在点头，突然又想到了什么。 不对，至少五个。当时我已经杀了那个射箭的，又射翻了投石的，那个投石的吹哨向同伴求救，我记得是三个方向有声音回应他，三加二至少是五个。 五个？ 孟千姿心中一紧，不觉坐直了身子。神棍也停止了咀嚼，愣了两秒之后忽然反应过来，忙不迭四下去看，声音都变调了。 五个？那最后一个在哪儿呢？一直也没露过面啊。 说到这儿他面色忽然白了。 陶小姐，一个人带了枪去外围警戒，哎呦，不会出事了吧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